要是提早一班或者延后一班，我就看不见你了。地铁驶至世纪大道环城，人头攒动之中，我一眼就看见了你。每个人都急急忙忙地往前冲，只有你背着双肩包，不快不慢地跟在后面。虽然你每天都会穿不同的衣服，但却扎着同样的小辫。你会慢条斯理地咬着面包，在地铁到来的那一刻，小心翼翼地把面包收起来。因为你永远站在地铁最前端的闸门口，偶尔幸运还有空座，好多次我都站在你的身旁，悄悄地瞄你一眼。但请放心，我不是偷窥狂或者怪叔叔，单纯因为你的特别和那份简单。你应该教养很好，因为从不见你在地铁上拿出没有吃完的面包。你也不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低头看手机，你的背包里永远有一本书，如果我没有看错，基本都是外文原版。你戴白色耳机，我猜想你听的都是抒情歌曲，不哼唱不摇摆，单纯的为阅读找到一个隔绝外界的空间。在忙碌的人潮中，你是格外抢眼的那一个，好像聚光灯打在你身上，其余的路人都是浮光掠影一般匆匆而逝。我不知道你做什么工作，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几点上班或者几点下班，会遇见什么开心的事，又或者偶尔也会难过悲伤。但单单每日那短暂的几站地铁，足以让我觉得你是世上难得的好姑娘。你会为行乞的人掏钱，会为年老的人让座，会投以陌生人温和的笑。有一次你接电话，我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你心爱的人，你语气轻柔婉转，即使隔着话筒，我也能听见对方焦急难耐的吼叫。但是你没有皱眉，也没有叹气，反倒是温和着说自己知道了，顺便简单安慰了对方几句。挂掉电话之后，你又开始看书，书本非常整洁，没有折角，也没有书签。要么是你记性太好，要么是你根本不在意看到了哪儿。我突然愿意相信后者，说明你是一个不斤斤计较而又随性的人。你看书的速度应该很快，因为过几天我就会看见你拿出的新书。你看的书并不是流行快消的读物，甚至有时候会选择一些生涩难懂的文本。我又突然想到了，你并不是一个焦急的人，所以也不屑与那些浮躁的碎片阅读为伍。在人人都已经拜倒在苹果手机时下，你还用着好几年前流行的翻转式下铺。你比我先一站下车，于是我知道我们正巧隔着黄浦江各自生活。清晨的陆家嘴已经有游客在天桥上拍照，清晨的南京路上也已经有老人们在晨练。其实好多次我都想上前和你说一句话，哪怕一句你好也好，但是我始终没有开口，而是记住了你啃面包的模样和一周七天内所穿的鞋。我在手机上做好了记录，你有三双运动鞋，四双高跟鞋，三双皮凉鞋，还有两双雪地靴。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共乘二号线一年零三个月了，而从某一天开始你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以为是我起晚了，后来想可能是你起早了，但其实不管我们谁晚或者早，错过一班地铁 可能就遇不到了。我想你可能换工作了，可能搬家了，可能恋爱了，又或者可能离开上海了。在你消失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已经习惯了每天在你习惯的那个位置按部就班的过着好似你存在的生活。然而陆家嘴站到达的时刻，你不会再缓缓地起身下车，也不会轻言细语地和其他人说结果。那些你看过的书单，我统统记在了手机里。虽然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说过一句你好，但手机上记录的文字足够告诉我你确实存在过。原本因为你而慢下来的时间，突然又陷入了人人匆忙的节奏之中。如果你也留意过，有一个爱穿白衬衫戴着黑框眼镜的小伙子，总是欲言又止，没有打招呼，也没有说再见，而是记录了你的400多天和习惯了有你的生活。之所以写这封信给你，是希望不管你在天涯海角，都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速度，泰然自若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说过你是一个好姑娘，不要流入世俗的喧嚣和急躁，因为你已然有了最大的幸福。你不曾留意过的地铁少年，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开始

难免会泛起风浪，会坚强。只要我的身边一直有你，痛就不值一提。你要相信有。 长大的夜里。